来自蔡健雅演唱的《红色高跟鞋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一直很喜欢蔡健雅的声音啊，有点沙哑，但是听起来很有味道哈。也算是一个才女了，在写词啊、作曲方面啊，真的是很不错哈。这首歌也很好听，《红色高跟鞋》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。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哈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而现在啊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可以查看购买你喜欢的产品了。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都是媒体置换的产品，保证每一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但是啊，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，就是价格的优惠。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呢，是亨利佩勒姆家族酒庄出品的冰酒，加拿大原装进口，一套呢有三瓶，是三种不同的口味。京东价格在1080块钱一套，现疯狂特购特惠价格仅需699，仅需699块钱一套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就可以查看购买了。疯狂特购推荐的第二款产品呢，是每年口腔的百元洗牙卡。在北京啊，每年口腔呢有四家牙科门诊，美团价格在66块钱一张的洗牙卡，疯狂特购专享价格只有48块钱一张，只有48块钱一张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以及主播推荐，就可以查看购买了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罗大佑演唱的《恋曲1990》，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。 是你的温柔，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。怎么也能忘记。

是你最重的心啊，从此无论多少的风风雨雨，你都要把我好好珍藏。你把你的梦交给了我，你就是我牵挂的远方，从此无论月落还是沉寂，我 来自陈明真演唱的《枕着你的名字入眠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同时啊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吧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为响应国家“一带一路”的号召啊，此时正在收听的听众有福利了。九九联手阿姆斯移民，每月给我们有意向的移民听众50个免费希腊移民考察团的名额，希望大家来拨打移民专线，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，前来进行详细的咨询。移民啊，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医疗啊、经济啊。希腊政府啊，在医疗上的花费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.1%，已很高了，远高于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等发达国家。希腊公立医院的医疗免费，私立医疗免费，全欧盟通用。通过购房获得希腊绿卡的客户可享受免费的公立医疗，如果想享受更高水平的私立医疗服务呢，仅需购买医疗保险即可，每年花费呢大概在200欧元左右。有人说啊，一生一定要去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，那个地方一定是希腊。艾姆斯移民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，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周期只需3个月即可获得欧盟自由出入的身份。详情咨询18901196670，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苏打绿，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同时啊，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。 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，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，嘿呀嘿呀，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，我会拼了命努力，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，当我是个逃避。 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